第98集，我觉得恶心。看书的男人意识到有人进来，抬头一看，一边摘下耳机，一边掂了掂膝盖，低声说： 哎，起来了，没打完呢。 下一刻，他的手机就被没收了，他嘟囔一声，只好翻身站了起来。龚应贤皱了皱眉，隐约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不太寻常。仁义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宋巨涵，顿时有些看呆了。宋巨涵的母亲是中德混血超模，所以他有四分之一雅利安血统，瞳仁和发色非常黑，而皮肤很白，五官融合了西式的深邃和中式的神秘，极为俊美。加上一副迷离慵懒的嗓音和优越的创作能力，以及宋氏传媒太子爷的背景，一出道就风靡全亚洲。比起这种充满侵略性的美貌，宋居涵旁边的男人被衬得有些平凡。其实他亦是三庭五眼，周正英俊，身材高挑修长，气质沉稳持重，只是从发型到穿着都十分严肃正经。两个人原本应是南辕北辙，犹如烈酒碰上苦茶，可混在一起却又好像能够互相温润，互相调和，仿佛天生就该如此。仁义能猜到这个男人是谁，去年宋居涵宣布退出台前，霸占了至少一个月的新闻榜，据说是为了一个叫做何故的男人。虽然宋氏传媒连发律师函辟谣，宋居涵也没有公开承认过，但要是连像仁义这种从不关注娱乐新闻的人都知道了，传播度可想而知。今天一看果然如此，而且宋居涵好像也没打算避讳。虽然仁义特佩服这哥们儿，觉得此人真是个惊天大情种，但他现在除了后悔没有别的想法。早知如此，他绝对不带龚应贤一起进来，万一被看出了什么，会不会勾起龚应贤不好的回忆？ 你好，仁队长是吧？辛苦你们了。 哦，应该的。不好意思啊，宋老师，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不会，时间还早。 宋巨涵的目光一直都在龚应贤身上，他眉毛微挑，肆意地将人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位是？ 龚应贤面色愈冷，有些不耐烦。 他是我同事。 真的？ 真的。 有兴趣做明星吗？小松，来。 一个白胖的男人跑了过来。 哎呦，韩哥， 见过这么帅的消防员吗？ 宋巨涵指了指龚应贤， 多好的噱头。 小松看了一眼龚应贤，脸都开始发亮。 哇塞，太帅了。你好你好，我是韩哥的经纪人，这是我的名片，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欠我们公司啊？ 龚应贤看着小松递过来的名片，一点都没有伸手的意思。仁义连忙带他接过名片。 谢谢啊，他会好好考虑的。 仁队长，你要签名是吗？ 龚应贤的表情越来越不爽，尤其是当仁义的注意力全部都落在宋居涵身上时。 哦对，我妹妹明年要考高中了，能不能麻烦你给她写一句祝福的话？ 没问题。她叫什么名字？ 飞兰，飞翔的飞，波兰的兰。 飞兰。 宋居涵写了一个龙翔凤舞的飞字就顿住了，他皱了皱眉，问向何故。 宝宝，蓝字怎么写来着？哎，提笔忘字。 这一声宝宝把两人都叫愣了。仁义心想，他妈的明星都这么开放吗？龚应贤则面露怪异之色，看着两人的目光多了些审视。 三点水，右边一个门，里面一个。 你来写吧。 宋居涵把笔递给何故。 人家要你签名， 我们两个不分彼此，谁写都一样。你就跟你妹妹说，她有全球绝版签名。 何故无奈，握住了宋巨涵的手，写下了一个工整端庄的蓝字，才将手还给她。宋巨涵的脸上笑意就没下去过，只不过是签个名而已。龚应贤看着两人之间那种旁若无人、和谐亲昵的气氛，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明明他眼前的是两个陌生人， 可他却仿佛透过这两个人看到了他和仁义。他甚至因为对方拥有他和仁义都无法与之较量的甜蜜而感到有些嫉恨。写完之后，仁义拿过来一看，飞兰小朋友，祝你学业进步，考上理想的高中，宋居寒。 宋老师，谢谢你。 龚应贤翻了个白眼， 客气了。你的字真好看。 何故有些尴尬的微微别开脸。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好。 仁义赶紧带着龚应贤出去了。一出门，仁义就赶紧拍了张照发给龚飞兰。 嘿嘿，飞兰绝对开心死了。 龚应贤低头不语。 宋居寒人不错，也没什么大牌架子。 你看不出他的傲慢吗？ 这话简直令仁义忍俊不禁。说起傲慢，起码宋居寒不吝表面的礼貌客套，龚应贤可是连装都懒得装啊。 你笑什么？他旁边那个人是谁啊？ 仁义顿时紧张起来，避重就轻地说。 同事吧。 龚应贤深深蹙起眉，良久才道， 他们是同性恋吗？ 仁义极力想要接过这茬，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也是啊，都那么明显了，瞎子才看不出来。他咽了咽口水，想着左右是糊弄不过去了，干脆趁机测试一下龚应贤的态度吧。于是他故作轻松地说， 啊，是啊，他们挺配的吧。 龚应贤沉默了。 娱乐圈这种还挺普遍的哈，美国那边也很多吧，其实中国也挺多的，现在毕竟社会开放了嘛。 我觉得恶心。 龚应贤突然冷冷地说道，他现在的心情十分复杂。龚应贤从来懒得管别人的闲事，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讨厌那两个人。讨厌仁义看着宋居寒的脸发呆，讨厌那两人在他和仁义面前表现出他们都没有的亲密。仁义僵住了，脸上的表情也在瞬间消失了。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被那种变态骚扰过。 龚应贤刻意想起了一些令他真正感到恶心的回忆，至今都能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不止一个，不止一次，甚至还有一个跟踪我，谋划绑架我。 仁义只觉得心脏传来阵阵抽痛，顿时脸上都没了血色。他艰涩地说， 好像听邱队长说过。 恶心，变态。仁义耳边反复回荡着这两个词，就好像谁在指着他的鼻子羞辱他，令他的脸滚烫。他一直逃避去想龚应贤对这种性向的看法，因为他害怕，无论这个社会再怎么开放，永远都会有人偏执于一隅。何况龚应贤的遭遇让他的厌恶变得情有可原，可他还是难受极了，难受极了。仁义觉得龚应贤此时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扇在他脸上的响亮的耳光，把他狠狠地扇醒了。他沉溺在与龚应贤的暧昧中无法自拔，将他们之间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都赋予别样的意义，到头来都是他自作多情。太可怕了，他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越来越大胆地幻想着他和龚应贤的未来。可是能全都怪他吗？龚应贤对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在他看来真的已经大大超过了友情的定义。究竟是因为龚应贤从来没交过朋友，所以模糊了定义，还是他因为性向问题模糊了定义？仁义心乱如麻，身体如坠冰窟，冻结了他每一个毛孔。 你怎么了？ 龚应贤察觉到了仁义的异样。 你怎么脸色这么差？ 没事。 龚应贤伸出手探了探仁义的额头。 没发热，是不是太冷了？你在发抖。 还行，我穿的挺厚的。 仁义勉强一笑，看着龚应贤关心的模样，心里酸涩难耐。如果龚应贤永远都不会回应他的感情，一辈子都只将他当作朋友，他就能不喜欢了吗？不能。既然如此，龚应贤是否讨厌同性恋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不告诉他，只要不告诉他，只要不告诉他。龚应贤脱下手套，用温热的掌心捂住仁义冰凉的脸，不免心疼地说， 我看你一定是太冷了，场馆外面有个便利店，我去给你买点暖贴和热饮。 仁义怔怔地看着龚应贤，鼻头微酸，为什么一定要他妈的对我好？ 你在这里等我。 龚应贤扔下一句话，匆匆往场馆外跑去。仁义靠在休息室外的墙上，看着那长长的弧形的走廊，龚应贤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拐弯处，只留下一片孤寂。他的心空落落的。